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55%， 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间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影响，预计8号夜间到9号白天，本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经济学类专业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设立的理论兼应用型本科专业类。这类专业的培养要求是什么？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未来的就业方向在哪儿？有哪些深造的机会？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四期，深度解析经济类专业。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继续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这个系列啊。今天我们要说说经济学类专业。那么大家呢，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对这一门学科有什么样的认识？那么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两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呢做具体的讲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发送您的问题。我们在直播进行当中呢，也可以随时呢请我们的嘉宾呢给大家做一解答。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市教委发布学区管理指导意见，鼓励教师学区内跨校任教；首份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中央政策文件发布，文物保护利用将纳入中小学教育；中国儿童网络安全调查报告出炉，60%儿童经常使用网络语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市教委日前发布推进中小学学区制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全市学区要合理规划、合理配置资源，适度控制发展规模。此外，意见明确，本市将探索建立干部教师合理流动机制和绩效考评制度，对学区兼职干部教师和在学区内跨校任职任教的干部教师，按照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予以奖励激励。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考核办法也将完善，优先考虑在学区内跨校任职任教并取得良好业绩的干部教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要将文物保护利用常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和干部教育体系，完善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的长效机制，实施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同时将完善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体系，推进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加快长征文化公园建设，加强馆藏革命文物征集和保护，建立革命文物数据库。通州陆河中学钱学森班8号挂牌成立，这也是本市第7个、全国第35个拥有钱学森班冠名的学校。据了解，陆河中学钱学森班是在学校1+3贯通培养项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北京首个初高贯通培养钱学森班。该班主要面向通州区招生，自2017年招生开始，目前已经拥有2个年级4个班，共80人。学生在初二年级学习结束后进入陆河中学，连续完成4年学习，不需要参加中考。 该班教师均为执教过高三年级的优秀特级骨干教师，学生们每学期至少去一次专家所在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完成小课题研究。日前，由82名来自北京、西安等10个城市的儿童调查员发布了2018中国儿童网络安全调查报告。调研结果显示，六成儿童经常使用网络语言，他们认为网络语言好玩又方便沟通。在网络语言的使用上，儿童与青年人的差异非常小。儿童调研员表示，网络语言能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但网络语言在增加了交流乐趣的同时，也出现了滥用的现象。比如有一些同学在作文中使用大量的网络语言，不利于语言的学习。儿童调研组倡议同龄人使用网络语言时，辨别网络用语中好与不好的部分，辨别语言使用的场合，不使用低俗以及粗鲁的网络语言。高中生偷花父母40万元打赏女主播，10岁女孩沉迷网聊加30多个群，3名未成年人为上网盗窃4000元。近年来，这样的事件频见报端，引发社会对未成年人过度沉迷网络空间的担忧。专家表示，由于青少年群体自我管理的能力薄弱，过度使用网络也容易形成网络性格，荒废学业，沉迷网络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专家建议，政府监管力度还需要继续加强，同时降低青少年触网的风险，易疏不易堵，不能粗暴地切断他们接触网络的机会，而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合力，引导青少年树立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提高自主辨别网上不良信息的能力。11黄金周过完，一些家长又头疼起来。孩子才上了幼儿园1个月，虽然在慢慢的适应集体生活，但还是状况频出。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周，在家玩了7天，小朋友们又要重新的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可以说进入了入园第二困难期，让爸妈们万般焦虑。对此，有幼教经验的老师指出，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平时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惹的祸。孩子总会长大，总有一天要走出家长的庇护，走进他们更广阔的天地。上幼儿园就是孩子迈向独立的第一步，家长要学会适当放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专题研读新高考政策，解谜大学专业选择，我们来细读经济学类专业，也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经济学类专业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设立的理论兼应用型本科专业类。这类专业的培养要求是什么？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未来的就业方向在哪儿？有哪些深造的机会？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4期，深度解析经济类专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为大家请到2位专业人士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军教授。您好，王教授。 哎，您好，大家好， 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宋婷婷老师，您好。 王教授好，主持人好，我是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的高级咨询师宋婷婷。 您好。今天两位嘉宾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解析啊如何选择经济学类专业啊。我初做提纲的时候一想，哦，经济学专业就写到这儿了。然后宋老师呢专门啊说的，我们是不是要再细化一下哈，因为严谨的说应该是经济学类，是吧？ 对。 所以说呢，我想很多家长呢可能目前对于专业呢还是一张白纸，所以我们从经济学类专业开始呢，将陆续的为大家来介绍相关的一些专业啊分类。那么今天我们就从经济学类开始。 好， 我们先请宋老师呢给我们讲讲啊，从本科学科划分上这个从属问题，给大家先理清楚啊这个概念。 好， 这个本科了解经济学这个类别的专业呢，我们应该先从本科的专业这个划分来看。那本科专业划分呢，是分了划分了三级。首先是这个学科门类，一共呢本科生可以报考的有12大学科门类。这个12大学科门类下设呢有92个专业类。92个专业类下面还包含了500多个专业。那我们考生和家长在最后报考的时候，是要在这500多个专业里头挑出自己喜欢的专业。当然现在也包含很多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按照大类来招生。这里的所谓大类招生呢，就是只针对我们92个专业类。那经济学这个学科门类呢，是我们12大这个学科门类之一，它下面就包含了我们的4个专业类，经济学类、财政学类、金融学类以及经济与贸易类。 嗯， 然后在这四个大的这个专业类下设呢，还包含了将近20个专业。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会开设这二十个左右的这个专业。但是我们家长通常报考比较热度高的一些专业呢，比如说经济学类，这个类别下面就包含了我们的经济学专业啊，里面还有经济统计学呀等等。财政学下设有2个专业啊，有我们的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里面呢比较热门的有金融学、金融工程啊、投资学、保险学等等。以及我们的经济贸易类里面还包含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以及贸易经济学等等。 嗯，好的。大家呢初听的时候，可能尤其是听到500多个专业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懵哈，这个应该怎么样来选择。但是好在呢，现在我们这个所说的经济学类哈，它下设了4个专业类，这样的一分好像就稍微好理清一点。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首经贸这个经济学院的王军副院长哈，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刚才宋老师说到的这个经济学类，它下设4个大类。那么现在的考生他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可能也方便许多，因为比如说会有大类招生，但我不知道像经济学类这个专业在首经贸现在还属于大类招生吗？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呢，经济学类并没有开始大类招生。但是我们有这个设想，因为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基本这个是一个财经类院校，财经类院校它设的学院比较多，基本上都是按照二级学科设院，比方说我们有经济学院、有财政学院、金融学院还有统计学院，这些学院呢都涉及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经济学类的各个专业。我们经济学类四大专业类里面的各个专业我们都设有， 就是开全了是吧？ 开全有。只是在不同的学院而已。而且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专业。像经济学还设有商务经济学。其他的专业也有一些特色的，其他学院也有一些特色专业。这个些专业呢在我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呢没有完全按照经济学类来招生。分别都是按照金融学、财政学、像经济学、国际与贸易这样来招生的，但是我们以后有可能有一个大类招生的这样的设想。现在学校领导班子也有这样的设想。 那如果说考生他有意于报考这个经济类专业的话，选择首经贸的话，他可以全都能够找到哈， 所有的专业都有。 那目前像这个经济类专业在首经贸的热度算是最高的吗？ 在首都经贸肯定是最热的。因为我们像金融学，这是历来都是最十几年了都是最热门的这样一个学科。无论是本科生、硕士、博士都是热门的这个学科。当然经济学类里面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可能热度不像金融学那么高，但是也是比较热的，因为家长们都觉得这都是跟社会比较接轨，符合社会需求。也是呢就业也比较的面比较广。比较好的，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比较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进一步深造，这样的一些专业。 家长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其实主要考虑的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几点哈。那目前像这种热度很高的专业，在首经贸我们的这个录取当中哈，近几年它的排名 录取分数 是吧？对对对，大概是在什么位置上？ 大致把那个北京市的这样的一个录取的这样一种情况，北京市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特别是像2018年我们首经贸一批录取线是在排名大约在300名左3000名左右， 一批理文科大约在3000名左右，理科呢大约在10000名左右。 嗯， 其中呢像金融学比较热门，它就1000多名，而我们、嗯、其他的一些要往后一点。 嗯 嗯，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都是文理兼收的是吧？这个经济学类的专业， 经济学类专业基本都是文理兼收。 嗯 嗯。 好，这是在北京的一个文理科的一个排名情况哈。那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如果你要想报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话、 嗯、 它的排名要往前， 对， 是相对于您学校其他的专业 对对对 来讲还是要靠前的。 对， 那么大家在考虑的时候呢，填报志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指标哈，我们说了看录取排名。那为什么会说比如说经济类的专业相对来讲会比较热啊？刚才我们在说的时候其实也热了不止一两年了哈，一直都很热。那么宋老师也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啊？热力不减。 嗯，经济学的专业呢，一直这个报考热度很高，这个现象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那主要表现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刚才王教授也提到了，就是录取的这个排名居高不下。那比如像我们的中央财经大学。还有对外经贸大学、上财等等这些211的财经类院校，它的录取排名呢要比很多的985院校的最低录取排名都要高。那不仅仅是我们财经类院校，包含我们的这个综合性院校，综合性院校里面的经济类的专业，它的录取排名都要比进校成绩高很多。 嗯， 这种现象甚至在我们的这个工科类院校、语言类院校，只要是经济类的专业，它的排名呢都是居高不下的。那这一现象呢，其实我们刚才王教授在介绍专业的时候，介绍首经贸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已经涉及到，就是我们在平常家长咨询的过程，从家长的反应能够去找到这个原因所在。那首先第一点，我们刚才提到了经济类的专业是文理兼收的， 对 啊，不管文科生理科生我们都可以来报考。那文科生本身选择的面就会窄一些，经济类的有可能就变成他的一个首选。 嗯， 那理科生呢，我们在正常就是平常咨询的过程中，很多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虽然是理科，但是呢我们物理不好，或者说我们物理成绩还可以，但是孩子想上大学之后我不学跟物理相关的，那这时他的理工农医选择的时候就会受一些局限，那这时有可能经济就会变得比较青睐一些。还有就是家长在选择的时候经常会从性别这一角度来考虑，我们家男孩学文或者学理，女孩学文学理，到底选什么好啊？各种各样的专业呢，家长总能找到一点，说女孩不适合学理工科，男孩不适合学偏文的，但经济恰恰放在那里，感觉上男女生都比较适合。 嗯， 所以从这一点上，也就是报考的人数会多一些。 嗯， 那再有第二点呢，是就是经济类的专业呢，它比较贴近生活。 嗯， 我们在给孩子介绍专业的时候，比如说介绍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啊，或者制药工程等等工科类的专业，即使我们用比较生活化的语言去介绍的专业学什么做什么，但孩子因为生活中接触不到，他很难够去想象说这样子的专业我要不要学啊？他有可能说还好，我不排斥，但是我也找不出我到底喜欢他什么。但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类的呢，生活中处处是经济，那我们孩子即使没有学过经济，他至少去过像银行，他有了解过这个金融机构里头的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 也就是说他非常贴近生活。 对， 嗯， 然后再有可能家里头我本身就有投资， 嗯 啊，我爸爸妈妈买过股票，对吧？基金、嗯、证券，他对这些金融产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他也知道金融市场有风险，但是也有回报。 嗯，也就是说，经济学类专业呢，其实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哈。那王院长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社会生活当中哈，哪些问题是需要。比如说我们有经济学专业特长的这个人来做的，要来解决的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很好回答。 嗯， 没有， 是因为太多了吗？ 对，因为太多了。 嗯，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经济学研究什么问题。 嗯， 经济学本质上就是研究人们的选择问题。经济学的定义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把稀缺的资源在相互竞争的用途当中的这个最优的使用，或者最优的资源配置。现在我们总讲资源配置，最优的资源配置是个什么样子？那么， 资源之所以要配置，因为资源稀缺，所以本质上来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选择行为。而选择行为呢，其实是我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场合都在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比方说，我们小孩说是孩提时代就要选择，我到底要怎么学习？我是把语文花的时间多一点，还是把数学时间花的多一点，还是均衡一点？到了这个长大成人，就要想，那我跟哪个人谈恋爱？这也是一个选择行为。 嗯。 然后，当我们走上社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职业，也是一种选择行为。所以，本质上来说，我们无时不无刻不是在进行这样的选择。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类的一个共同的选择行为。 嗯。 当然，具体到某些职业来说，经济学各种各样的职业都可以，经济学类专业都可以来做。你比方说像，基本的公务员我们可以考， 嗯， 然后我们有这样经济学理论背景，对于很多公务员来说，起码说写的这个报告， 嗯， 它比较有理论深度， 嗯， 可能领导比较赏识。我们参与那些经济具体的经济经营活动，去进入某个公司，也可以进入管理部门。我们从事国际贸易，因为我国际有国际贸易专业。普通的物流什么的也有啊，我们有贸易经济这样的专业，还有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等，这个行业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这些问题经济学专业都是可以来解决的。 嗯，有些家长和考生认为呢，说经济学是教人赚钱的这个学科啊。这个赚钱可能分两面，一个是说这个进入这个行业有可能赚的钱会收入多一点，还有一种这个想法是说教我怎么赚，这样的我自己会赚了，我可能就不是那个薪水的问题了， 对对对， 我可能更能那样的赚钱。所以说这个您看想法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第二个问题吧，就是说教一个人赚钱，我想可能也没有一个大学开设这样一个专业，就是赚钱专业。假如说有这样一个专业，其他专业就不用办了。所以这个从我们经济学如果分析一下，如果假如说有一个专业专门叫你赚钱，所有人都到你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就不成立了，别的专业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还都是一样的，所以不会有一个专业教你怎么赚钱。第二个方面呢，经济学专业或者经济学类这样的专业，它就业可能就好一点，因为毕竟是比方说像金融专业，很多进入银行部门啊、证券、保险，这些在目前的我们这个工资薪酬收入这个水平来看呢，还是比较高的，确实是比较高。整个另外像其他一些专业，比方说像我们的国际贸易，做这国际贸易的这些行业也是不错，对吧？然后贸易经济，我们做的那个，你像我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贸易经济专业还有专门研究期货这样一个方向，做期货的这些，这个也是属于金融部这个部门。 嗯， 就这些，它收入确实是比较，薪酬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那刚才我们宋老师说到了为什么经济类专业会比较热哈？那么从刚才比如说这个王院长的这个给大家做解释就能看出来了，那就是就业面广，然后呢收入相 对 来讲会比较高，这也是家长可能衡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吧？嗯，好，那这个为什么经济学类专业比较热，这个家长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考量。那么经济学类专业我们刚才说的是文理兼 收 的， 兼 收，那么这个学科它到底是偏向于应用还是偏向于做研究，将来如果出来的话应该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比如说在他的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或者比如说再到博士，那么层次就是不一样了吧？ 对对对， 嗯。 假如说就本科这个专业层次来说，如果往前推那个30年、80年代，那很多人本科专业毕业就可以，像经济类专业、金融类专业就可以做研究啊，进入这个研究这个部门。 对。 现在由于这个教育的深化，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可能了。 嗯。 所以要说我读了本科就具有这个研究能力，那绝对不可能，因为读了本科之后你还得必须要经过研究生博士生这个训练才可能进入学术的这个大门。他仅仅是进入学术大门，然后开可能进入一些研究所啊，或者说是高校做这种研究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本科这个专业来说，那基本上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培养。第一是要向 研究生、博士生这个阶段的输送理论这样的一些人才。 嗯 嗯。 经济学专业，无论是经济学，就叫这个经济学这个小的专业，还是整个经济学类这个专业，都比较强调这个理论素养，就是你像基础的这个理论分析工具啊，什么这些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分析方法，经济学这个理论都必须要掌握，然后进一步的深造，到了研究生、博士生阶段，再继续高级科目的这些学习，才能够来再进一步的进行研究。 嗯，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呢，就是要适应社会需求，比方说那么我们银行那需要具体的柜员，那这个银行专业的他也金融专业也要去那里来逐步的发展，保险公司需要精算师什么这样，这都是应用专业才对对对，我们是两个方面都结合的。当然就具体的学校来说，学校的侧重点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学校比较侧重研究型的，这个学校他就比较侧重于本科生，基本上要培养理论型的，让理论型发展， 基本上会都去保研考研。 保研考研的这个比例可能要高一点。 首经贸呢？ 首经贸我们各个学院可能有一略有差别。就我们经济学院来说吧，我们10%是考研了，就是读了研究生。20%是出国深造。出国深造他们也是进一步在读研究生啊，就出国的。因为首经贸出国这个比例比较高， 这就占了30%， 就将近三分之一啊，剩下70%是就业。在这个70%就业的这个应用型的这个人才当中呢，有一部分，绝大多数有40%多是进入了金融部门。 好，40%多又进入了这个金融部门，那大家可以想将来他的这个就业都在哪儿哈。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这一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呢说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将先来解答一下听众力的问题啊，那您也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的节目，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经济学类专业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设立的理论兼应用型本科专业类。这类专业的培养要求是什么？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未来的就业方向在哪儿？有哪些深造的机会？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四期，深度解析经济类专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来跟大家呢详解经济学类专业。一位呢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军教授，另外一位呢是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宋婷婷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榴莲酥啊、刚刚发来一条特别问候王院长的，他说：“王院长好，我是咱们首经贸99年的毕业生啊、现在是注册会计师， 老校友了， 是祝母校越来越好。”嗯，榴莲酥发来的。另外呢，丽啊发来一个问题，我们在这儿呢先给简单的解答一下，请宋老师解答一下吧。经济学专业文理兼收，具体怎么录取？文理科学生分数不一样啊，录取的时候以什么标准把文理科学生排一个队录取？这位家长需要从头学起。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志愿填报的最基础的问题。那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每个学校是分文科和理科分开设置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文科生和理科生是互相不竞争的。那文科生只和文科生进行排队去竞争他们招生的这个专业，所以呢自然形成队分高的。在我们现在北京实行的是这个平行志愿，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所以你的分足够高，再遵循您的志愿就可以了，而因此产生了我们的录取的分数或排名。 好，那丽啊，这是宋老师给您解答的问题。其实关于志愿填报呢，从零开始哈、现在学起都不晚。 对， 好，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专门设置的话题和大家一块儿的分享，欢迎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微信号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随时呢在上面看啊，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了。好了，那刚才呢文院长介绍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呢，他这个毕业生呢有10%左右哈、这个升入更高层次学习。另外呢30%哈，20%是要出国留学了，其实也是在深造了。 也是进一步深造。对。 那么这是30%的比例就出去了。那么剩下的70%当中又有40%左右是吧， 40%左右是在那个金融行业来 工作了。 对， 其实就我们所说的应用型人才。 应用型人才，对对对。 那么其他的这个百分比， 其他的比例是吧？那还有一些像10%去了公共管理部门，还有一些10%左右到了科教文卫这样的一些单位， 还有像其他企业有25%，其他的各种各类型企业，有的自谋职业，其他的那些。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介绍过啊，经济学类，它这个下设四个专业类，就有经济学类，刚才我们说的， 对， 有财经学类、金融学类，还有一个叫做经济与贸易类 。对， 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类别是不是在课程设置上啊等等，它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没有学经济学类，但是我学的，比如说金融学类。我学的是这个财经学类， 财政学， 会不会将来比如说在深造的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就是互相转啊，或者是从什么理科工科上面转到经济学类，这些都是不冲突的吧，两位老师？ 是可以的，对，经济学是一个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课程。那即使您不学经济学，学了金融，学了财政，那都会有一些经济学类基本的课程设置。那这一点呢，在首都经贸大学那个王院长那边肯定会有一个更深的感受，就是他们学校里头关于经济学类的一些专业课程的设置。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类的这个课程呢，它分成几块。第一模块呢，是像公共课、外语、政治、数学，那是公共课。专业类别呢，那个第一个模块是专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像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微观， 对， 还有财政学、金融学，还有一个会计学、管理学、计量经济学，这七门课构成了所有经济学类专业的核心课。所以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财政学也好，金融学也好，还是经济学类、贸易类，都要开，这七门课是都要开的。然后在这个之上呢，具体的专业课程又有些差别。你比方说经济学专业呢，就要开设一些像制度经济学啊，什么经济学思想史啊，这些方面专业。金融学呢，可能开设他们的不同的这个专业课。 财政学又会有 财政学，有财政学的这个他的专业课。对， 基本上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应该是一个通识教育。 大一大二基本就是公共课。 对， 然后到了那个 时候才会有一些专业的课程。 对，大一年级开始逐步的，就是像西方经济学就开始了，然后财政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逐步的就开始都八门课、七门课都要上完。 有人也说哈，说如果要想深入学习这个专业哈，一定要本科有双专业，比如要加上数学，是这样吗？ 双专业不一定。如果有的学校啊，你比方说他有数学专业，那你有能力能读一个数学学位，那就更好了。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孩子啊，可能是在拿一个数学学位，这个比较困难，因为数学这个比较难的，是比较难，要拿数学学位比较难。但是呢，你要是学好一个公用通用的数学课，这还是比较容易的。所有的全国都一样，所有的经济类的这样一个课程，经济学专业都开，像高等数学， 对，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些课程都要开的，这是基础数学。另外呢，我们经济学类专业还专门又要学计量经济学，当然统计学也是要学的。这些课程你都学完，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数学基础，也是不错的，也是能够进一步开展你的深造啊，哪怕做研究。用的这个模型啊，数据处理都可以。 还有人说学这个专业就是要大量的时间都和什么数据表格啊，这图表打交道，是这样吗？ 绝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 哦，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研究呢，绝大多数都是要用第一理论，第二是实证。理论的时候呢，怎么表达理论呢？你要用一个抽象的方法，抽象的逻辑，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你比方说昨天刚刚拿诺奖的那个罗默，他提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怎么样呢？就是创新推动增长。我要把这个思想表达在数学模型当中，然后呢再拿一大堆数据去验证它。这就是既要有数理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又要有数字这样一个处理。所以要研究过程当中经常会碰到这个数字啊、模型啊这些数据。那么具体的工作当中呢，经济类工作肯定也是经常跟那个数字打交道，当然可能就不会像那个研究者需要的那种高等数学，那种比较简单的数学数字处理啊。比方说财务报表的分析啊，那当然都需要啊。 所以说如果你数学特别好的话，我觉得学这个门学科应该说非常的容易和轻松吧。 对对对，很多经济学家就是数学家， 就是数学家 本身就是数学家、 数学家再转经济、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宋老师在日常的比如说和家长和考生进行交流的时候、就什么样的孩子您会推荐他比如说去学习经济学类的专业、您觉得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哈？然后呢王院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的学科能力和特长是您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最看重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 好， 对照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各位家长。 在正常就平常的沟通过程中呢，我们首先要去看一下孩子他对专业的一个兴趣。孩子始终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们首先判断孩子对经济是否感兴趣。所以很多孩子来咨询的时候都会问你为什么想要学经济，然后给他抛出一些问题，那就会有类似的一些回答，比如说想要赚钱刚才咱们讨论过的他觉得这个工作未来毕业以后工作比较体面等等。那我也就会再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抛一些问题让他去考虑。那如果鉴别之后他觉得是真的比较喜欢经济的话，这个时候我才会再去跟大家深入去讨论经济的具体专业，然后再推荐。 一般抛出什么样的问题能够比较准确的判断出来这个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特质？ 我会就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会跟他一些讨论。比如说我们公司附近有一个 7-11, 然后他是24小时营业的。那我就会问孩子，你考虑过这个超市在这里就便利店，它不在机场但是也不在这个就是交通枢纽上。那它的这个盈利模式它为什么是24小时这个营业？然后也会有一些比如生活中像共享单车共享经济，那会跟孩子进行这样子的去沟通、看看他对经济的一个洞察力和敏锐性。 那这是不是就是王院长说的经济学思维呢？ 对，这也是就是经济学思维。 那您在考察学生的时候，您觉得什么样的孩子可能更好的能够深入这门学问？ 我如果选拔研究生啊博士生，我主要侧重几个方面的能力。第一，逻辑思维，因为经济学本身它是一个来自于生活，其实它有远离生活，并不是直接照搬生活。我们讲出来道理是生活当中道理，但是并不直接就是生活，就是描述生活本身。那么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抽象思维，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这个生活当中提炼出一些逻辑现象、逻辑规律。所以数学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现。数学就体现了逻辑思维能力。第二方面呢，要有这种沟通能力。因为经济学人才要跟社会沟通，了解这个社会。当然沟通能力的一方面还要就是外语。对吧，外语能力。 数学英语 这个能力要好。外语像经济学很多文献全部都是英文文献。但我们需要外语能力要高一点。 那如果说实在是沟通能力相对来讲差一点，但是我们外语啊数学这个能力特别强，我比如说我就去做那个研究，我就 那 样也行吧。 也是可以的。对。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人文关怀。经济学也因为经济学毕竟它是一个社会科学。它不是纯粹的自然，当然自然科学也需要有这种人文化一样的。但是社会科学本身它需要是关注这个社会。体现一个经济学人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因为他研究的对象其实都是。 就是他本身。 社会。 对，就是我们本身啊。对吧。最后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作为经济学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也一直强调的批判性思维。 这个怎么理解呢？ 批判性思维就是说你看我们经济学诞生这么时间并不算太长，200多年，现在变成整个世界的一个显学。之所以能够这么发展，就是因为它不断的批判性的继承了原来的这个理论，然后发展。所以经济学当中不断的讲革命，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就是说抛弃新的否定批判原有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然后再发展出我们新的这样的认识来。包括每年的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提出了我们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新的认识，这就是说对原有理论的一种扬弃批判嘛。 就是这个。 好，那刚才呢，王军院长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在选拔研究生啊，这个博士生的时候，更看重什么？看重的是逻辑思维、沟通能力，还有人文关怀以及呢批判性思维 。 那么这四点啊，如果要是考研究生或者是考博士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这方面的素养有没有达到哈。 其实本科生这个方面也应当具备这些能力的。 那怎么样能看出来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高中我们就是一个高考嘛，然后看这个分数哈怎么样。那么在选拔本科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个分数， 本科生基本上只有一种方式，就是那个就是分数嘛。 其实这一点是学校在本科选拔上是一个很被动的。 对对对。 只要孩子愿意去报考，那分够了或者说排名够了就可以。更多的这一点是应该我们家长和考生去反思，不能人云亦云，社会上说经济非常热，所以我就是来报考。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去判断一下自己是否有相应的潜质，自己的这个性格特征、兴趣爱好是不是在经济学上，再做出理性的判断和抉择。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大学都实行这个大类招生，可能也是会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吧。因为现在高中进去的孩子，对自己都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大类招生这样让孩子在这个一两年的时间内迅速的成长，然后去认识自己。 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呢来解密大学专业哈。今天我们来说经济学类专业，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经济学类专业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设立的理论兼应用型本科专业类。这类专业的培养要求是什么？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未来的就业方向在哪？有哪些深造的机会？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四期，深度解析经济类专业。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军教授和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宋婷婷老师。刚刚呢我们想到了啊，学生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潜质和特长，那么在学习经济类学专业的时候会有优势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很多家长呢在报考的时候其实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就比如说有的家长认为学经济学呢那是一个赚钱的，学赚钱的，类似的一些这个误区可能还有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请宋老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些误区啊在哪儿，那么比较容易混淆的这些经济类专业给大家提个醒哈。 好。首先从报考的角度来讲啊，家长和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对经济学的专业确实存在很多的误区，或者一些盲点。对于经济学类的专业呢，我们并不能够单纯的只看一个专业，比如说目前金融学类的专业在各所院校里头排名基本上是名列前茅的，非常的高。那家长在特别是在做自主招生申请的时候，在定位专业这个板块，有很多家长就紧盯着金融学，而恰恰忘记了金融学是属于这个金融学类，而这个类别里面还包含了其他的专业，包括保险投资等等等等这些类专业。那刚才王院长也有讲到，同一个类别的专业其实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是相同的，或者说未来在大部分的课程是相同的，未来在就业的这个面上也是相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就是紧盯最热的，这是第一点，专业类的一个不同。再有呢就是报考的时候还有家长呢想要去考虑经济类的专业，但苦于孩子的这个排名并不是能够十足把握，那这时我们就要去考虑一下报考的一个策略。那这时呢我们可以去考虑跟排名相当的这个院校，那首先要选择财经类的院校，因为我们最想要的一种状态就是踩线进一个学校。而刚才我们一再在强调经济类的专业都不可能是进校，进校成绩就可以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平行志愿下前面一两所学校，家长普遍都是想冲一冲，那这时我们就优先考虑财经类的，比如说像我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那你报上去之后，那他的这个院系和专业设置基本都是财经类的，能够保证我们即使进不了最想去的也是相关的这些专业。那同时还可以去考虑说 本科呢你考虑不了经济类的专业，那我们可以到硕士阶段，那本科阶段我们就可以帮经济类最重要最困难的那一点数学给攻克掉，那这样子到这个硕士或者博士的时候，那转换也是比较水到渠成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在报考的时候要注意的、嗯、再有就是经济要考虑地域的问题， 嗯， 那经济不发达的地域你想他经济能好吗、嗯、对吧，是这一点。关于经济学类的专业比较容易混淆的，在报考的时候呀、啊、主要就有两个专业，金融学和金融工程这两个专业、嗯、名字非常的相似，我相信这一点王院长肯定能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讲它到底区别在哪里、 嗯、 我就从这个报考的角度，如果家长想简单快速的辨别这两个专业，就是看对数学的要求，那金融更偏理论一些，而金融工程呢它对数学的要求非常的高，它数学再加计算机的工具再加我们经济或金融类的一些知识，这样子在报考的时候您可以看孩子数学成绩好不好，如果对数学很好您可以大胆放心的报考金融工程，如果数学并不是特别突出，那优先考虑是金融学， 嗯， 这样。 所以说对这个专业的要求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刚才说这个金融学和金融工程。那王院长比如说这两个专业啊在选人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从分数来讲也会有高低不同， 分数 差很多吗？ 会高。 分数金融高一点。 对、哦、金融学高。 但是他的这个对于 学 术难要求 度 确实 金融工程要难、 哦、难 对对对、 哦、 金融工程它是偏重于刚才那个宋老师讲的非常正确、 哦、 就是用数理方法来描述金融这个问题， 嗯 嗯， 刚才宋老师还说了一点，就是说如果啊这个你喜欢财经类的，但你的这个分数哈可能上不了、 嗯 最好的这个专业，你比如说您的那个专业采线进肯定是进不了那个专业的，因为高出很多啊。 好多。 那么比如说从本科到研究生，就是您带的学生他们就是转专业的这个比例大不大，就我说的是比如说 从其他 专业转 到我们经济学来 读研啊， 有啊，有好多呢。 哦， 你像我带过的研究生里面有原来学生物工程的， 嗯， 有学计算机的， 嗯， 有学像其他的工科的比较多， 都可以、啊、 对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嗯、其实可以这个上升深造的这个不局限于我原来学的就一定是 不局限专业，对， 经济类， 所以我也想给广大的考生家长提个醒，就是选这个专业并不是像我们计划机那个时代一锤定音， 嗯， 就这一下子就改不了了，八十、 嗯、 年代七十、 嗯、 年代那样子， 嗯， 这个以后还有很大的这种可能性，你看考硕士啊、 嗯、 考博士啊或出国留学、 嗯、 这个各种情况都可能会有，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兴趣，这是最重要的、 嗯、 让他选择自己喜欢读的那个专业、 嗯、 这是最重要的， 嗯， 并不要跟风，所以搭这个热门， 嗯， 哪个热门我们考哪个、 嗯、 这个划不来我觉得、 嗯、所以说如果想在这方面发展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去考虑那个财经类院校，只有这样的院校你将来或深造或转你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是吧？ 嗯，倒不见得是， 不见得 不见得是这样、哦、我倒是想为家长朋友们去问王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在报考的时候其实是抱着我先进学校、 嗯、 进学校我目的不是等到硕士阶段再转方向， 我在本科阶段就想转， 就 可以，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学校都可以本科阶段就转专业。 嗯， 我们首经贸规定，就第一个学期学完之后，排名前30%的，第二个学期就转专业，都可以。 这个转专业具体的政策，比如说我进了是一个 二本， 管理学类的专业，或者二本，您说的也 对, 对。然后我是否可以转到我最想去的金融呢？ 可以。 那比例大概有多少？ 他拿出来一个班还是两个班，我具体的忘了，反正他、 哦、 因为他报、 就是、 比方说转到金融的是特别多的， 哦， 这是非常多。 那我就刚才您说的30%的比例其实挺高的， 不是，就是3%，每个班每个专业排名前30%的人 可 以、 哦、 可以 有资格 转、 啊、有 资格， 但并不代表 还要再继续进行， 那后70%就不没资格转，嗯。 嗯， 那这样子我们首经贸的这个政策还是非常优惠的、 啊、 对， 那我们的家长也是可以真的是放心大胆的去报、 嗯、 这也是您说的，就是像一个过渡的一下子， 对 对 对, 对，曲线救国这样， 对 对, 对, 对，但是要记好了，你可能高考的成绩未见得特别的突出到不了那个专业，但你入校之后一定要 努力 学习， 对，努力学习才行， 你才 保持在你班上30%， 就第一个学期。第一个学期就考完之后，在第二学期就排名30%，然后就马上就转对，三四月份就操作这个 事情。这一政策真的是非常好，对于家长来说。 对， 好，记好了啊，这是手机帽的一个转专业的政策哈。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新高考之下呢，我们都知道要选科了， 对， 然后就跟你未来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去报考什么样的专业关系非常大。那如果是经济学类的专业来讲哈，它的这个选考科目。宋老师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限制多不多？ 这关于这一点，就2020届新高考的政策，我们北京考试院啊是已经公布了一个文件的。在这个文件里面呢，会有每一个学校模拟的一个限报科目的一个参考。那大概我也给大家去简单的看了一下，比如说财经类的院校吧，财经类的院校5个21的。这个中央财经，这个外经贸、上财、西财、中南财经政法，目前只有中央财经大学部分专业，它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类、财政学类、保险学是不限的，但是它的这个金融工程、投资和精算是必须要限制是物理的，所以这个是部分学校，那综合性院校像北大、清华、人大、南开、厦大等等这些综合性经济类强校是不限制的。工科类也有很多是不限，但是有限的像北京交通大学的经管实验班限制物理，然后北宁呢是化学和物理之一就可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大部分院校和大部分的经济类专业并不限制专业。那如果家长考虑的是未来能够选择的面最广的话，选择物理这个科目有可能会更恰当。 对，最后说一下手机帽是不是也没有 经济类专业没有限制。 哎，对，那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报考哈。当然如果你想选择面更宽的话，物理也别 选个物理。 对，一定不要丢掉哈，要把物理学科选上。好，那么今天呢关于经济学类专业呢，我们就和大家呢说到这儿。如果大家还有不太明白的相关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哈，现在渠道特别多，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然后可以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网站哈，也可以呢去宋老师这儿呢来咨询。那么大家呢可以利用各种的平台，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然后可以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网站哈，也可以呢去宋老师这儿呢来咨询。那么大家呢可以利用各种的平台学习有关的知识，就像刚才丽提出的那个问题一样哈，从最简单的开始。当然专业的问题要去征求孩子的意见，兴趣最重要哈，同时要全面的考量。好，那么在下周的这个我们将再有一期节目呢，专门也是来给大家呢做专业选择的。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上面我们会有节目预告。同时今天的节目呢会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呢重播精编版，也欢迎大家收听。精编的文字也会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上呢刊出来，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再细细的再去读。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那么这一时段呢教育面对面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接下来一时段呢我们将继续品读经典这个系列啊，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下面的品读经典我们将继续啊品读中华经典名篇孟子。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姚迪。本节目与人教社中国经典资源库合作，今天为大家诵读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孟子。 孟子是一个用功的读书人，在求学的过程中，他探索总结出独到的学习方法，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那么孟子有哪些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呢？ 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实与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才者，有答问者，有思书意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刚刚是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孟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傅佩荣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孟子。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傅佩荣老师今天关于孟子的讲述。学习需要方法，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孟子。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学习需要方法。孟子本人是一位学习有成的人，那么他到底怎么学习的呢？他在他的书里面又怎么谈到有关学习的问题呢？我们要分几方面来看。首先，一个人学习啊，他不但是指念一些书本而已，他还要选择什么呢？典范以及规矩。 所谓的典范就是你要向谁学呢？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伟大杰出的人物，你要把谁当作典范？那么以孟子来说的话呢，答案很清楚，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就是要向孔子学习。在孟子书里面引述孔子的话有29句，其中只有8句啊出自于论语。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当时还有很多论语之外的材料有孔子的话在里面，孟子呢广泛的搜罗学习，就他所能把孔子所有说过的话言行方面的记载全部加以了解。那么以孔子作为典范的话，使孟子成为儒家的一位忠实的学者，并且总是增华，不断的加以发展推广，后来成就为儒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称为亚圣。那么除了学孔子之外呢，他还有一个方法，他说你在一个乡里面就要跟同乡的人杰出的人物交往，你是哪一国人就跟那一国的杰出人物交往，你是这个时代的人就跟天下所有杰出的人物来往。换句话说，学习就是要像孔子说的乐多贤友，乐于跟杰出的朋友来往，这样一来自己也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如果你说我都学过了，那还怎么办呢？往上在历史上寻找古人来跟他们交往，怎么交往呢？你念古人的写的文章写的书，一定要了解这个人的情况，所以就要把他在他的生平里面发生的事反复的推敲琢磨，也就是说你要思考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从这里面就可以把古人当朋友。有这个方法的话呢，那可以学的人太多太多了，典范的重要不言可喻。孟子说过一段话，这段话我们都很熟悉，他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你上了东山之后一看，鲁国啊并不是很大，因为你登高望远啊，你上了泰山的话呢就发现天下也不大了。他接着说，观于海者难为水，由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意思就是说你看过大海的人啊，别的水就很难吸引他了，你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话呢，别的言论啊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所以孟子呢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表现，跟他所选择的典范非常完美是有关系的。典范之外呢还需要规矩，他特别提到两个情况。第一个，他说古代有一位射箭最有名的高手叫做羿，我们小时候听过一些传说，说古代尧的时代有10个太阳，后来羿呢就射掉了9个，所以今天还有一个太阳，就这位羿是古代有名的射手。他说羿教别人射箭的话呢，他规定规矩很严的，古代称作扣，扣这个字啊也就是拉弓要拉满，你不能说我现在去学射箭力量不够拉一半，那个不行的，你没有把弓拉满的话，这个规矩你没做到就不要谈你的技巧了。他接着说，大的工匠就是盖房子啦或造很多精美的家具的大的工匠，教人呢必以规矩，规矩两个字从此而来，也就是说圆规跟矩尺，你要画圆的你要画方的都要拿这些工具。他说羿教人射箭，大将他教人做木工都要有严格的规矩，你如果没有好的规矩的话呢，你怎么可能成就好的结果呢？所以呢孟子就下个结论，他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那么接着呢就要看你学习的时候具体上还要怎么做呢？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专注，第二是有恒。说到专注啊，首先要排除干扰，所以孟子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一个楚国的大官想让他的孩子学习齐国话，请问他找谁教？他找楚国人教还是找齐国人教？当然找齐国人嘛，因为你要学齐国话，但是你请一个齐国的家教来到家里面，到了楚国教你的孩子学齐国话，怎么教都没用。为什么？你教完毕之后他一出门四周都是楚国的小孩跟他讲楚国话，孟子说你每天鞭打他教他讲齐国话也不可能，那你换一个方式吧， 把这个孩子就放到齐国都城的市场上，周围全部是齐国人讲齐国话，那这个孩子啊，你每天鞭打他，教他讲楚国话也不行，他非讲齐国话不可。但基本上我们也知道，比如一个孩子你就要学英文，你在国内学，上完英文课出来讲中文效果有限，哪里有机会你让他到国外去旅游一下，住一两个月，周围人都讲英文，一下就学会了。所以这个说明什么？环境的重要，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那接着呢，孟子又讲另外一个相关的故事，他说譬如学习下围棋，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国手叫做弈秋，弈秋这个人教两个学生下棋，第一个学生呢、啊、专心致志，非常专注，完全听老师的话，老师怎么教他怎么学。另外一个学生呢、啊、坐在那边三心二意，一心想着会不会有一只天鹅飞来，我旁边带着弓箭，准备拿弓箭去射天鹅，那请问学习的效果如何？当然是第一位同学学得很好，也可以成为围棋高手。第二个人呢、啊，再学也没用，为什么？因为他分心了，他不能够专注。孟子很重视每天在做什么，长期培养下去。有一个年轻人听孟子说话很有道理，就想向他学习，但他一开口说话孟子就很担心了，因为这个人说什么话呢？他说商汤身高九尺，周文王身高十尺，他们都当了帝王，我曹交身高九尺四寸，但是只会吃饭。孟子一听头就昏了，他就想说你别来跟我学了，但是我教你一句话，你穿上尧穿的衣服，说尧说的话，做尧做的事，久而久之就变尧了嘛。尧就是尧舜的尧，是古代的圣君呢、啊。那你穿上桀穿的衣服，说桀说的话，做桀做的事，久而久之就变桀了嘛。桀就是下桀，代表什么？还是一个有恒的问题。人生最难就是有恒啊。有恒并不是说顽固拘泥啊，而是择善固执。择善固执的固执跟顽固不一样，顽固是自我中心，不听别人建议，择善固执是坚持到正确的路上走下去，到最后呢，哎，自然就有成果。 在求学之路上，除了要选择学什么，还要解决怎么学的问题。孟子告诉我们，除专注有恒之外，还要做到融会贯通，活学活用，把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 孟子特别强调，他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曰也。广博的学习，详细的说明，他的目的是要回到什么？扼要说明。扼要说明四个字很重要。我记得我教过一个学生，他后来到加拿大去留学，他去了半年呢，就跟我写封信说，来到加拿大进入社区大学，很普通的一个学习的机构，才知道怎么念书。哎呀，我一看很伤心啊，我们教他教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念书，到了外国怎么忽然知道了呢？他就说因为老师每天下课之后呢，就跟我们说今天上课的材料回去用一张 A4 的纸啊，把要点写下来。他才想到说今天上课念了十几页的书，只能用一页把重点写下来。这其实就是孟子说的嘛，你广泛的学习，详细的说明，最后呢要扼要能够掌握重点。你如果不能扼要说明的话，代表你学的东西很散漫，一离开书本就忘记了。你如果可以扼要说明，叫你用一分钟把你今天听到一个小时的内容说一说，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自己去反省去思考，这是很好的方法。那另外一个方法呢，是孟子强调取之左右逢其源。这个源怎么来的？好学深思力行，你光好学不够，你要深思，想通了之后呢，有了心得，还要实践力行，力行了之后呢，有了体会，那个心得越来越深，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了。所以他说君子学习的话，欲其自得之也。有了自己的心得，就好像什么，有了源头的活水。所以孟子特别提到水，他说孔子啊也很欣赏流水啊，《论语》里面就有两段话，一段提到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一条河边看着河水说：“你看，我们过去的时间就像流水一样， 白天晚上都在流啊，说明时间的可贵。但是从水得到启发，孔子也说，智者要水，仁者要山，要就是欣赏的意思，欣赏流水。那孟子就加以解释了，他说孔子为什么欣赏流水呢？一个泉水如果有源头，叫做源泉浑浑啊，它可以一直流出来，遇到坑洞把它填满，继续流，流向大海。有源有本的水就像这样，所以君子学习呢，一定要把源头掌握住。那么如果是没有源头的话呢，就麻烦了，就好像夏天到了七八月间忽然下大雨，大小沟渠啊水都满出来了，但是你站在旁边可以看着它很快就干掉了，为什么？它没有源头。所以这就强调学习融会贯通的重要，有了心得这就是你的源头，并且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实践。宋朝有一位学者他特别喜欢《论语》，他就每天早上起床读一遍《论语》，总共20篇，所以他每20天就把《论语》读一遍，一年365天呢、啊，他读了多少遍？读了10几遍呢、啊。所以这样子5、6年下来之后，他读了几百遍呢、啊。你这个书啊，也是一样熟能生巧，读久的时候呢，很容易触类旁通，就把他思想的一贯性可以掌握住了。除了你融会贯通之外呢，还要能够活学活用。读书不能读死书，像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古代所谓的书啊，特别是指尚书，他说尚书里面有一篇叫做五臣，五臣所讲的是周武王革命成功的事情。他说这一篇有些问题，为什么有问题？他说周武王啊是最有仁德的，商纣王是最不仁德的，以最有仁德的国君去讨伐最不仁德的一个商纣王，怎么可能书上记载血流瓢楚呢？就是人死了很多啊，血流出来可以把聪明的那个楚都漂浮起来了，所以孟子不接受里面的说法。这说明孟子念书啊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书本毕竟是载体嘛，你把这个载体当作说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绝不能改，那念书不是太矮板了吗？另一方面呢，孟子也说像读到诗经的时候呢也不能够执着，第一个你不能够随便应用，一定要知道是谁写的这首诗，他在写什么。第二个你不能照字面上去说，这样写就代表他真正的意思。孟子又举两个例子，他说有一句话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有人拿来问孟子说，舜当天子的时候他的爸爸瞽叟是不是当臣呢？儿子当天子，爸爸当臣，这好像有一点奇怪啊。孟子说什么？你念诗经不能这样用啊，不能乱套。为什么？因为这首诗写的是有一个公务员每天工作很多啊，累得要命，就念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别人也是当大臣的，为什么那么轻松呢？我是当臣子的，累得要命，都不能回家奉养父母亲，所以才说你看普天之下如何如何。他是这样的感叹，你不能乱用啊，不能用说这句话就是普遍的真理，那这样念书就弄拧了。孟子就接着说，那难道你看到有一句话叫做周瑜黎明米有节仪这8个字，那你照字面讲怎么说呢？周朝的老百姓没有一个剩下的，那还得了？原来他讲的是周朝出现旱灾，周王呢就祷告说啊，旱灾再下去的话老百姓都要死光了。别人在这个情况下说的话你不能抽出来啊，说看字面周朝百姓都要灭绝了，哎，真是有道理。所以孟子说这叫做以义逆志，要以我自己的想法去投射到作者的心里面去，要考虑到各种情况，你不能够只就字面或是随便不同的时代去套用诗经，像这些都是活学活用的方法。 学习不仅需要方法，学习也是有戒律的。孟子总结了4大学习戒律，我们究竟如何理解这些戒律呢？ 我们谈到学习的时候呢，还要说明一下学习有什么样的戒律呢？首先不可以操之过急，很多人念书啊很急，每天念好几个小时不停下来，但是呢孟子认为你如果操之过急的话，你将来可能 很快就会放弃了。他说进步太快的，他退步呢也很快。我们是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听一场演讲，听别人说念书多么重要，多么有价值，回家之后就天天念书。但是你那么急，你没有计划，你不能按部就班的话呢，你很难长期坚持。在庄子里面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追求正义太过于急切的话呢，将来放弃正义也很快。我们有时候看到年轻人很有理想，看到一些好事立刻做，但是我常常提醒他们，理想主义的旁边就住着虚无主义。你太理想之后，后来发现哎，好像没有效果，我理想那么高，努力做，我们都希望立竿见影，但事实上不可能，很多事情都是要慢慢改变的，水到才能渠成。那你太着急的话呢，一下子看不到效果，就认为说这样做没用，那就算了。孟子也讲过类似的比喻，我们常说一句成语叫做杯水车薪，就来自于孟子。你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的木材着火了，那是没用的。你知道我们讲的五行生克的道理，水能够灭火没问题，但你量太少没用啊。你一车木材这么大的火，用一杯水，你说水能克火，那这个是没办法有效果的。他为什么讲这个道理呢？他说有些人啊，做好事走上行人之路，做好事之后发现没有效果，他说做好事无效，那我就不做了。孟子就讲这个比喻，你做好事绝对能够胜过别人做坏事，但是呢，别人做坏事做了十件，你好事只做了一件，你就希望说好事胜过坏事，邪不胜正，我一定赢，但是你做的太少了，量不够。像这些都是提醒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不要着急，要有计划。第二个，不可急于谋生。你说我学习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生活，孟子认为啊，这个是格局太小了。事实上我们学儒家的人都知道，在《论语》里面，孔子已经告诉一个学生说，君子不器，君子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特定用途的器皿，就是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人才，我专门做这个事，他专门做那个事。为什么？因为人啊，是全面的全方位的生命，他不应该只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就算你必须做一个专业的工作，你也是一个完整的人啊，下班之后，休假的时候，将来退休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要面对家人亲戚朋友还有整个社会。所以呢，这就是作为一个君子在儒家来说有这样的要求。孟子有个学生，我们将来还会谈到他，叫做乐正子。这个学生呢，在鲁国要做大官的时候呢，孟子非常高兴。孟子书里面只有这四个字，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孟子开心了，叫做喜而不寐。孟子高兴的睡不着觉，但是他后来很失望。为什么？因为这个学生啊，他还是先考虑到我怎么跟有权力的人来往，我怎么保住自己的位置，所以孟子对他很失望。他说，你难道学习这种经典只是为了吃饭吗？所以我们不要只考虑到谋生而已。接着学习的戒律还有什么呢？不要好为人师。我们稍微学点东西啊，就很希望教别人，看到别人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哎，我们就说，哎，孔子说，孟子说，我来教教你。学习的目的啊，首先是为自己，这一点孔子也说过，叫做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所谓的古代啊，是指商朝跟周朝初年，学习是为了自己，改善自己的生命。而孔子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学习啊，是为了别人，什么意思呢？为了作秀，秀给别人看，这是不对的。最后我们学习还要了解孟子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他说一句话，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他说求学跟请教的方法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把失去的心找回来，这是孟子思想的重点。人的心啊，在外面到处游荡，把它找回来，这什么意思呢？两个意思。第一个，你心找回来的话呢，真诚就会由内而发，产生行动的方向，行动的力量。第二个，你心找回来之后，才能做主体的思考，把所有学问融会贯通。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孟子的学习的方法， 从前面要有典范跟规矩，本身要专注而有恒，同时呢要能融会贯通，还有活学活用，这些方法对我们现代人呢都还很有启发性。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从我心上不必一阵香，隔壁小姐还在画中央，鞋子忘了原来的方向，停在十八九岁金球场，感恩一句喷出花衬衫，要那姑娘与她比模样，赶着花你一定靠花旁，不是三月也能为人唱，谁知道前一天就在街上走一遍，就像这张家穿的是花的家不一样，不是多了几个变名花里我的几个卷，我的书生的不存在西厢真是少年，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水调歌头词一首，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的彩虹的头，待我还在人聚楼空，那花儿常在人难留，水清惆怅，感恩一句喷出花衬衫，要那姑娘与她比模样，赶着花你一定靠花旁，不是三月也能对人唱，谁知道前一天就在街上走一遍，就像这张家穿的是花的特别甜，不是独了几个变名花里我的几个圈，我的书生的不存在西厢真是少年，十二年后。